霍家亲属都任宫廷宿卫、内史等职务。汉宣帝执政之后，也想干出一番大事业，就广揽人才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汉宣帝成了萧望之的第三位伯乐。帝节三年夏天，一场硕大的冰雹袭击了京师长安城。当时都认为这是不祥之兆。就在汉宣帝一筹莫展的时候，萧望之如雪中送炭一般，及时呈上了一封有关冰雹灾疫的白皮书。于是乎，汉宣帝马上召萧望之进宫，和他面对面的来解惑。只有萧望之自己知道，与其说是解惑，不如说是人生中的再一次面试。他能否一飞冲天，鲤鱼跳龙门，成败在此一举。汉宣帝就问了，朕早就听说萧爱卿博学多才，现今我朝盛夏遭此冰雹之灾，怎么会有如此蹊跷的事呢？不知天意为何如此，我朝又该如何应对？萧望之就回答说，春秋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，昭公三年，天降大雨和冰雹，当时季氏专权，后来昭公被赶下台。如果当时昭公善于观察，就不会发生这样的祸变。现在陛下以圣德居天子之位，求贤若渴，这真是像尧舜一样的良苦用心呐。但是，现在为什么祥兆没有出现呢？这是因为大臣专政所带来的结果。只有圣明的君主会亲自处理朝中大事，重用贤明的人才，参与大政的谋略，公正的道理才会树立起来，私人的权势才能得到制止，奸邪的道路才会被堵塞，国家才会变得民主富强起来。一问一答，对话到此结束。结果汉宣帝对萧望之含沙射影式的回答非常满意。他自己知道，霍家势力一天不除，朝中一天不得安宁。他是聪明人，自然知道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面试合格了，汉宣帝拜萧望之为谒者，专司御前的传达通报事务。不久，业绩突出的萧望之又被汉宣帝升为谏大夫，专门掌握朝中所议论的政事。再后来又升迁为丞相司职，一年之内连升三级。萧望之也因此以黑马的姿态直接摘得朝中年度新人王的桂冠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体味时光流转。

重要的、关键的一些部件，在每一个季节把我们的这个五个脏都把它养好。第一步伤生，第二维护，养护。所以大家想健康养生啊，保健了，延年益寿啊，一定要把这个五门功课，吃喝拉撒睡问题，把这五门功课要做好。没休息好，心脏病怎么样犯了，这个睡眠和我们的心也好，和我们的脑也好，是不是密切相关呢？这一点上我们一定大家认识的。另外还一个，凡是睡眠的不好，从我们临床观察，你去看看他的肠胃，凡是长期失眠的朋友，最少有80%的人脾胃不好，肠胃不好，胃不和卧不安，这个胃就指的我们脾胃，指的我们肠胃。肠胃好了，脾胃好了，它意义在哪儿？它不是仅仅的大便正常了，它不是这个含义。大便如果你老是排泄，你说还没等着我们肠吸收了就排出去了，是不是这样会造成长期的营养不良营养不良会造成是不是气血不足，正气不足，是不是造成免疫力下降大家不要看到表面一些现象，我们把吃的东西能够吸收好了，而且垃圾及时排出去，那个身体是什么身体那是完全不一样。这便秘的也是你不能及时把我们体内的垃圾排出去，你还敢吃吗？天天在担心，哎呦，一天了没解大便，哎呀，两天，又等三天，就担心了。大便一天不排出去，等于吸收一包烟的毒素；两天不排出两包，你说常年，你说多少毒素在我们体内？你说那对身体能有好处吗？免疫能不能提高吗？很多人经常在感冒，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人他不感冒了。肠胃一好，睡眠好了，睡眠好了，血压降下去了，人是一个整体，特别是结合临床的常见病和多发病，结合着咱们预防养生保健，结合着夏季如何养心，如何静心，如何清心。我曾经多次说过，我说人肩上担上100斤担子不算沉，我说心里搁上1两的事儿不算轻。有过这样经历的朋友非常赞同我这个论点。为什么呢？你肩上担100斤担子，你累了可以放下来你可以歇一歇。但是你心上这1两的事儿放不下。这1两的事儿使你茶饭不香，使你睡觉不眠。所以我们说了，没有心理的健康很难有身体的健康。讲到夏季的养心，我们要把这些所有掌握的悟出来的，就是总结出来的这些知识告诉大家。你看我们最近我们白开了游戏给大家讲着静心清心我们还有很多了，专心。专心是什么呀？专心呢不要分心，把这个心呢分得太散了，贪的面太大了。有些人就是完美主义者，什么事儿都想顾及到了，家里也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外边也是这事情做得特别完美什么都想最好。可能吗？你想你贪的太多了，主要的你也贪，次要的还贪。所以说人们现在呢心分得太散。我们提出了专心这个专心叫什么呢？就一个人在某一个阶段都有一个重要的主旋律。过去我们讲嘛，学生以学为主，你的专心主要是学习什么叫专心呢？我们开始工作了，我们要把自己交给这一条工作把它做成做好了，领导想到的做了，领导没想到的我们也把它做了，你看看发挥主观能动性吗？那是我们老年人呢，老年人也有也不是说我退了休了离了休了，你也需要专心。年轻人他们有理想有志愿有抱负去拼搏，那我们老年人呢，我们主旋律是什么？我们主旋律就是把我们的身体养好了，辛辛苦苦一辈子，为社会为家庭为子女操劳了一生了， 这时候你的主旋律是什么呀？抓住老年的主业，身体健康，而且心情要愉快，哎，就是我们要求的身心健康，这是我们老年朋友的主旋律啊。你看有些老年人摊的面太大，儿子呀闺女呀孙子呀孙妞啊，哎，摊的面太大，哎，有些年轻人说，哎呀你别管了，你就管好自己，别回来今天病了明天病了，一会儿给你拿药去，一会儿弄看病去了，我们现在又特别忙，也顾不上你，顾吧你工作呀没有时间，你说不顾吧又不忍心，哎，就这么说，有些老年人还不专心啊。我发现北京的这些老年人非常好，在这方面认识的非常清楚。我就说了一句话，我说有人越活越明白，有人越活越糊涂。后来通过我们讲这把这些事儿，说我们为什么啊讲了这么多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啊这些问题，你是不是跑题了？因为你的生活就关系着你的心情啊，关心你的生活的规律，直接就影响了你身心健康，怎么会跑题呢？啊，你只有把你适应这个环境，把这个环境，哎，把它规律化、系统化、规范、科学，哎，安排好了，然后把你的主要的精力要放在什么？要放在自己啊，预防啊、养生啊、保健呐、啊。啊，延年益寿啊，是不是这意思？心情高兴啊，哪，哎，哪愉快呀、啊，是吧？老年人一定，我说了，你要老年想过好生活，一定要有自己的什么，一定要有自己的爱好，要有什么自己的兴趣，否则你的生活特别的乏味。就像有些人一天，今天干点什么，没得干，不知道干什么，是吧？有的人，嘿。就什么呢，忙活的，哎呀时间都没了，这个都过啊，一个是不急，一个是太过，这就是讲的啊，不急和太过这个度都没有掌握啊。老年生活去怎么策划，要运动，要兴奋，要休息啊，要学习，不断的啊接受新事物啊，寻找兴奋点啊，老有所学嘛啊，要有兴趣，老有所乐嘛，把答案好，哎，要专心啊！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题儿是专心。如果在夏季的时候，我们把这个心脏又养好了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到什么季节？你比如说在夏天了，我们应该怎么安排啊？你有活的时候，一定要安排早晨或者晚上，避开中午这段热呀、闷的、燥啊，把它避开。出去活动的时候，早晚。这生活不是在安排吗？一样的活你安排好了井然有序，不伤身体还养身体。有人思想特别乱啊，就贪得太大了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又讲到一个专心啊，我们把它呢稍微展开了一点啊，展开一点呢也没有展透啊，也是在抛砖引玉，大家也围绕着这个心也在谈体会。这个老先生谈的就非常好，一开始啊，对 自然的方法 都存有疑心啊，这是一个心啊，因为过去呢上过当，这次啊会不会重蹈覆辙呀，然后我们要接受教训嘛，所以说哎，一开始有疑心，通过听，通过了解，通过呢啊去观看，哎，这种疑心呢得慢慢的减弱了啊，特别是啊，你可以不信但不可以不试，这一试，哎，有了信心了。为什么？见到效果了，是不是？见到效果以后呢，他就有了信心了，啊，有了决心了。为什么呢？啊，几十年的病，啊，痛苦折磨，治了吗？治了，钱花了吗？花了，罪受了吗？受了，但是呢，仍然啊，我们与病啊还共存。所以说，许多人。长期在疾病的痛苦的困扰当中啊生活啊，这些情况，但是呢意想不到的啊，通过这些简单的 做这些自然的方法，综合的方法， 哎，他们减轻了，有的呢消失了啊，有的通过医院验证哇好了，所以给他们带来什么了，就带来了决心恒心 就坚持到底。为什么呢？要把这条路啊摸索的找准了。所以也就是说，用自己的啊切身的体会，什么体会啊？要装上了心脏起搏器啊，仍然心率达不到既定的70的目标，那然而用上了这套方法啊，心率提高了。这说明什么呀？啊，这不是一个例子啊，很多了啊，包括呀 啊不仅仅是心脏起搏器的，还有啊做这个支架的啊，做搭桥的，有的做了一开始不错，有的呢在半年，有的在三个月，有的在一年，不尽相同啊。一开始做完，很多人说哎呀真好，真痛快，没错。那有的人呢术后是吧留下点问题，有的慢慢的啊又有原先的啊症状开始显现啊。这些情况 做这些自然的方法，综合的方法， 不同程度的减轻和消失了。这说明什么呀？就说明咱们这套啊方法啊确实能够呢调啊调。 好，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，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D氨基葡萄糖、牛磺酸、白酒、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抗氧化的功能，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，每日服用一次，口服25毫升。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，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。本品不适宜人群：少年儿童、孕妇、乳母、酒精过敏者。温馨提示：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好，接下来的时间呢，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养生家常话节目，继续有请李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。 好的，咱们继续 啊。还有的人准备做手术，但是呢又害怕手术，怎么办呢？试试呗啊，抱着试一试了啊。这许多人啊抱着试一试，哎，这种心情啊，来去泡脚啊，做按摩呀，按摩手上心脏点呐，啊，在后背啊、至阳啊、左心枢啊、膻中啊、内关呐，啊，哎，慢慢缓解了，啊，所以这些情况都证明什么呀？啊，还有很多冠心病，是吧？也是这样，啊，通过医院一检测，耶。啊，不错，是吧？血液、血管壁啊，啊，有的老太太说，啊，人说了，说我这个啊，这血液循环、血管壁年轻啊，啊，跟年轻人，哎，那样，啊，我们查了很多老年的这个血管都没有您这个好啊，呵，高兴了，等等，啊，这些大家啊的反馈，啊，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呀？就说咱们这套方法对心脏啊，对心率啊，啊，心动过速啊，心动过缓呐， 啊胸闷呐、啊、气憋呀， 啊胸痛啊，啊，还有包括一些脚痛啊，都起到缓解啊，或者有着消失的作用啊。过去上楼怎么上啊，啊，扶着带团的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还借助于栏杆啊，我们说了吗？嗯，业余清洁员呢，给栏杆擦得非常干净，来着，一步一屈，一个台阶，哎，这个脚上了，后边跟着，上个台阶，大喘气，大喘气是什么呀？缺氧啊，是不是？他得靠啊，多次呼吸呀，哎，所以感觉到气喘，啊，后来上楼怎么上？啊，大家形容噔噔噔，是不是？我记得还有一位朋友有意思。啊，原先住4楼，啊，得歇两歇上去，啊， 做这些自然的方法。 接着那天，啊，一走，哎呀，怎么不对了？哦，一看，坏了，多上一层，啊，自己乐了。啊，这些过去，是吧？是没有的，啊，恨不得一步啊迈到屋里，哎呀，赶紧坐下和躺下，啊，都是这情况，根本也想不到会多，啊，多迈上一个。啊，一层楼，啊，所以他们感觉到非常高兴。这些呢， 我们把这个心脏有关心脏的是吧，我们跟大家呢稍微呢比重一点是吧，内容多一点说一说。因为什么呢，按照咱们四季养生啊，这时候啊就说到这个心怎么去养心，现在这方面增加了是吧，除了咱们传统的我们又增加了啊，大家一定要同步啊，同步。所以这就谈到了专，要专心。所以我们发现很多见效的朋友他为什么取得这个效果是吧，非常的用心，用心呢而且专心啊，咱昨天就讲的专心嘛是吧，讲这专心啊，一旦实践是吧，有的说先听，哎呀听起来就觉得有道理是不是啊，一试还真有效是吧，他们天天听，而且呢还要记笔记是吧，记完笔记还整理笔记是吧，那这就说明他们非常专心，所以他们取得的效果也是意想不到的效果，实际上意想不到也在自然其中。所以这些呢都是啊专心啊，我们讲专心嘛是吧，我们发现啊学业有成就的啊，事业有成就的啊，做成大事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点，什么点，就是专心致志，踏踏实实，持之以恒啊。在咱做咱们 这些自然的方法，综合的方法 啊，也是如此一样啊。我们通过观察看到啊，发生意想不到的效果，所以认准的路啊，一定要专心啊，这样呢才能有一番啊事业，才能成就啊一件事儿。现在呢，很多人啊心浮气躁，三心二意，患得患失，人云亦云，没有分析，没有主见啊，见异思迁，这些将一事无成啊。我们也发现有人啊见好了，哎就懈怠了，不做按摩了啊，泡脚呢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，推肚子呢推没几下就算了啊，这都谈不上专心。那有些人不是这样啊，春节怎么样，三十初一照样跑，我们这个在太原时间比较更长是吧，有五六年的从来都没感冒过啊，坚持的非常好。所以说 自然的方法 啊，大家说非常实，讲的实在啊，它是实际啊，这些方法也特别实用，效果呢也确实见到啊，实效。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认可啊，不是说等疾病发生了啊，这个观念有人说哎呀思想特别超前，没错，他不是等啊疾病发生了，除了这个能够早发现能够预防是吧，另外还有什么呢，长寿这二字是吧，大家都想健康是吧，都想长寿是吧，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人一到上年纪啊就害怕得病是不是有些人呢是吧，常年得病，但是还不清楚得病的根儿啊，不清楚啊，所以我们结合着呢这个传统啊，给大家呢进行了解释，就是一个阴阳的不平啊，一个不通，还有呢正气不足啊，结合这个呢正气啊，我给大家展开了啊，以前我没有这样讲啊，以前我们就讲的啊，结合着四季养伤啊，夏季养心啊，春季养肝啊，都是这样讲啊啊，为什么要加这一块，就是我们发现了啊，现在许多人的病啊，心理问题相当多啊，过去都是啊一谈心理过去很少接触这方面问题，个别的啊都是上年纪的是吧，压力太大呀，是非呀是吧，这个还有情感方面的呀是吧啊，还有呢就是财富方面的，就是利益方面的，来造成了啊这个心理啊精神障碍。现在发现什么，现在发现年轻的连包括啊小学生都有 啊，这就是社会发展到今天，病也在发展，啊，医学呢也应该随之发展，啊，来解决，啊，就是现在人们存在的问题。所以我们这一块结合着呢，夏季养生，啊，我们增加了这块内容，啊，我希望大家呢在这方面啊，应该呢深刻的去悟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健康的标准不一样了，哎，过去一说什么叫健康，没病就健康，是不是？现在不是，啊，不仅身体没有病，而且心理，啊，心理要健康，所以要达到呢身心的健康，啊，另外还得适应环境，啊，适应你生活、学习、工作的环境，啊，适应呢自然气候。这个大环境啊，这才叫健康啊。过去我们讲夏季养生啊，讲什么呢？讲有形的啊。什么叫有形的？就心脏有病了啊，讲这块儿。这无形的呢啊，心理压力看不见摸不着，这块东西怎么办？那，啊，它确实存在啊啊，所以我们把这些给大家讲啊，叫抛砖引玉呗，给大家提个醒，引导大家要注意心理健康、精神健康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方面啊，希望引起啊大家注意。尤其在夏天啊，天比较热啊，很容易啊心浮气躁啊，是不是这样啊？沾点事儿啊，容易发烦发火啊，实际上这些都不解决问题，反倒把问题呢有时候啊哎激化了。特别是我们讲健康啊，特别是对心脏啊有不利的影响。所以呢我们把这块内容啊作为重点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说到这，朋友们咱们明天继续。好，朋友们再见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，电话83226605。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，电话84806330 6263-9411。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-7号，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，电话57155065。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，电话87874753。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，电话80115928。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好，朋友们，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， 1931年9月18日，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， 江国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，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，中央统。 1949年4月底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。 大千世界，人生百态，拨开历史的迷雾，走进尘封的往事。欢迎收听《档案》。 1945年9月2日，东京湾，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，日本签了投降书。杜鲁门为什么要把仪式搬到海上的密苏里号？这背后，美国陆海军有着怎样的激烈纷争？ 同为五星上将，为什么让他签？ 总统出面调停纷争，助手也是各出高招。旗子如何挂，字要如何签，投降书为何措辞奇怪？ 杜鲁门早就对斯大林有所防备。 密苏里战舰上的投降仪式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？档案为您揭秘东京湾日本投降仪式背后的秘密。1945年8月10日，日本天皇裕仁下令日本外务省发送求降电文，一份通过瑞典转交给英国和苏联，一份通过瑞士使馆转交给中国和美国。求降电文的末尾写道：